尽管现在已经进入了三月，但是北方雪都张家口的冰雪一直没有消退，各大滑雪场的雪道上依然活跃着大批的滑雪爱好者。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成功之后，崇礼也将会掀起冰雪热。那作为冬奥会的三大赛区之一，张家口的冬奥会筹办工作也在持续的发力。张家口2022年的冬奥会五大场馆将会在五月正式开工。仅用25天的时间，长营乡就腾退拆除了6万平方米的违建。从朝阳区获悉，腾退的土地将会全部用于建设绿地，与朝阳北路沿线形成新的公园环，并将以公园环为依托建设北京东部区的首个专业的半程马拉松赛道。同时，长营体育公园将于今年的3月启动建设。养老问题一直是社会最为关注的话题了。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去年60岁以上的人口比前年增加了886万人，这也就意味着每天增加24000人，几乎不到4秒钟就有一位人士进入到60岁以上的老年人阶段。 虽然没能穿上披风化身超人英雄，虽然迷作一呼百诺万人迷的总统，懵懵懂懂碌碌庸庸寻遍宇宙苍穹，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我不在乎活得平凡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有时晴朗，有时无常，一辈子的天空，我们一起每分每秒穿越同个时空，放下步伐再不莽撞，闷着头往前冲，用尽我所能珍惜你而从容。我不在乎我的平辛苦，日子渺小重复，儿时做的梦褪色荒芜。我不孤独，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陪你看日出，在暮色中漫步，很专注，处都有感触，都是幸福。我愿无助，背着爱的包袱，走得义无反顾，管他谁笑我执迷不悟。我很满足有你同甘共苦，哪怕岁月仓促，一生脚步在你灵魂停住，很专注，很幸福。 脸上，爱人让我看一看。记得昨天我看到的阳光和爱人一模样，爱人是我的阳光，闪着彩色的光芒，温暖了我的心房，我要像你一样健康。有我有爱人就有了阳光，哪怕什么困苦艰难，如果有悲伤别放在心上，把快乐歌儿唱。哪怕什么困苦艰难，如果有悲伤别放在心上，把快乐歌儿唱。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刚刚过去的女神节，让很多的女生都过了一把女王的瘾，但是不知道有多少的女生期待着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当个女王，不仅能够精神满足，生活富足，在事业上也有一定的成就感。如果你对这样的生活有所期待的话，或者你正在努力，我想今天老板说的嘉宾一定能够给你一些方向。接下来和周周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九六九的老板说栏目，我是第五大道奢侈品网的联合创始人孙多菲。 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奢侈品的高贵气质似乎天生就和互联网这种大众化格格不入。可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科技如火如荼的发展，一些曾经傲视全球的奢侈品牌，一反过去谨慎的态度，开始积极的拥抱互联网。而孙多菲在做的，就是把全世界的好东西都集结在一起。 我们主营的是多种形式的奢侈品，我们现在经营了大概有3000多个品牌，主要有包括像服装、箱包、腕表、装品，但是呢，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奢侈品和一些轻奢和一些设计师的品牌。 如今的第五大道奢侈品网在领域当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的地位，我一直觉得这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性，可孙多菲女士却给了我一个非常吃惊的答案。 其实我之前也是做媒体出身，我在央视工作了6年的时间，以前是做导演。我个人觉得我碰到了自己职业上的一个瓶颈，所以2007年的时候我从央视就离职了。我离职之后我就去了美国，然后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想要读什么。后来我刚好碰到了我姐姐的这个老板 Porter， 他是一个老的华尔街人，他就告诉我说你应该去学时尚。 从学习时尚开始，孙多菲注定了要在这个行业当中有一番作为。而作为一个创业者，他付出的努力并不比别人少，反而多了几分。而在他后来的一次机会当中，也让他找到了更大的商机。 刚好呢，我2008年就有契机回北京，刚好呢，我从美国呢买了很多的这个商品回来。我在一个这个论坛上面跟很多网友进行交流，没想到我自己买回来的一些二手的商品都卖掉了，所以当时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我姐姐就是孙亚飞，她从华尔街回来之后，她一直在做投资，所以我们两个就一拍即合，就做了这个网站。当时想创业的时候非常激动，我们整晚上的想方案，然后想一些商业模式，但是实际上做的时候会发现，因为我没有太学过这个互联网的一些专业知识，我们也是碰到了非常多的问题。 互联网结合奢侈品这个概念在初期对于孙多菲来说是一个非常新颖又具有挑战的创业模式。在创业的初期，他在互联网层面的技术上不断的碰壁，压力也是接踵而至。我们总是说创业难，创业难，其实只有真正创业过的人才知道，这种难并非是一两句轻描淡写就能够让人感同身受的。而作为一个女性创业者，孙多菲能撑起一片天，更像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因为现在其实特别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创业的人非常多，不仅仅是互联网，还有很多很新奇的模式。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创业者，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想要改变世界。我当时创办第五大道的时候，当时也就是一个非常小小的这个理念，我就是想把国外的一些好东西放到中国的市场上，让更多的人可以买到这些优质的品牌商品。我当时创业的时候也就是这么一个很小小的初心，但是慢慢做的时候，可能你就把它做大了。 很多的公司因为没有把握好时机，没有预见未来，所以经常一批又一批的倒下。而第五大道奢侈品网不仅没有在互联网的浪潮当中淹没，反而名列前茅。我想这也是孙多菲的努力和前瞻性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他说，企业没有进步就是在退步， 守则衰，变则通嘛。我们虽然是做的是互联网，虽然对于社会上来讲是最前沿的这一部分，但是其实互联网每一天都在变，而且玩法、打法、模式都在变。我们跑在最前面，但是我们还要比他们还要再跑到最前面。如果你不跑的话，你原地踏步，你就会被抛弃掉，你就会倒闭。

漆黑总会渐退，无论当天撕得我心多破碎，我已太懒太累，分错或对放心还未唏嘘，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诱惑收根过长，不过请你别问长，为我操心兼紧张，心跳呼吸正常，工作休息正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憾吸氧，不需你来安抚骚扰我独唱，心跳呼吸正常，不要担心冷场，不要关注未找到新欢良相，偶或收根过长，不过请你别问长，为我操心兼紧张，一切安好正常，天气交通正常，所有的往事来年无憾吸氧，不需你来关心猜测我动向， 一生稚嫩的我爱你，是意义非凡的里程碑，也是每一个父母最热切期盼的最为动听和美丽的语言。在每一次拥抱的时候，每一次轻轻碰触额头的时候，每一次牵手的时候，宝宝们都是在用行动表达我爱你。碰到这样的时候，爸爸妈妈也要及时的回应孩子，千万不要吝啬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爱。其实充满爱意的亲子关系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养料。 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你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给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依赖，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深深生命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对你说我有多爱你，我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想念舒服的角落，看着情人间靠近，慢慢转开我视线，有个女孩让我好想念，我的心已经飞到这个城市另一边，只看着你我爱的脸，我心里的感情都对你说，那马路上天天都在晒，每个人天天在热爱，没有你日子很明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 路上天天都在晒，而你的人天天在忍耐，没有你日子很黑白，原来这样就是恋爱，我想要你在我身边，身上是你中的一切，我想要天天说，天天说，天天